去闯祸。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如果没靠近我，一同编起新生活。 一首白光姐姐的《如果没有你》，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星期六的清晨爽利，有钱佩佩的日子呢就来到2020年的10月17日嘅咯噃，农历咧就系初一嘅日子啦，就系9月初一嘅时间，亦都嚟到早上嘅5:11啦。听过咧有呢个白光姐姐嘅歌曲，对于白光姐姐你认识有几多咧？白光姐姐原来白光呢个名咧，其实系一个艺名嚟嘅。白光姐姐原名咧叫史永芬，喺呢一个北京出世嘅，系呢个40年代至到50年代中国嘅著名影星同埋歌星嚟嘅。当然，除咗头先嗰首嘅《如果没有你》较为多人熟悉之外，跟住呢首都好多人熟悉嘅。系啦，节目摸你唔掂，我都等住你听收音机嘅，就好似白光姐姐咁唱，等着你回来啊！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免我关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两上眼子一回来，庭前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上燕子一回来，庭前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消逝。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线，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是稍凉的，内陆地区日夜是温差较大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0%。今日咧呢个清晨爽利嘅节目咧，头半个小时咧，我哋都会带嚟白光姐姐嘅歌曲嘅。咁讲起白光姐姐咧，其实佢有几套嘅代表作咧，就令到佢而走红嘅。咁包括咗咧就系《荡妇心》啦，《一代妖姬》啦，同埋呢个《玫瑰花开》嘅。咁所以咧，佢亦都被称为呢个中国嘅一代妖姬嘅。讲起白光姐姐，你会唔会有熟悉呢一首歌咧？恋之火啊， 哦、oh。 样的人，眼波流盼在笑，花样的谣言撩样的人，无限的冲动在你旁，静静的 假正经啊！咪讲起白光姐姐咧，佢就擅演一啲风骚啊、妖媚嘅坏女人嘅，咁所以假正经呢首歌好似啱晒佢咁样啦。咁啊，同埋咧，其实佢咧就即系唱歌好有佢嘅独特嘅一啲嘅魅力啦。喺佢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同呢个李香兰咧一齐咧，就系拜呢一个日本声乐家三浦环咧，就系为师，就学呢一个嘅声乐嘅。咁讲起你话喺40年代上海咧，歌坛有七大歌星，唔知你数唔数得出系边七大咧？咁啊，当然除咗有白光姐姐之外咧，就有周璇姐姐啦、白虹姐姐啦、龚秋霞啦、姚莉姐姐啦、李香兰啦，同埋吴莺莺等等嘅。继续，我哋都系白光姐姐嘅歌声啊！你不要走啊！我哋就听呢一个五点半新闻简报啊！ 欢乐年，五月天，山歌处处，天上人间，五步翩翩，珠子如花，温柔。前。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父母致函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连日来港台两地就疑犯陈同佳入境和司法等问题出现争拗，始料不及，希望港府特事特办和台湾接触。保安局回复查询时表示，非常理解潘晓颖父母沉重伤痛的心情，李家超会亲自回复信件。发言人说，知道陈同佳的律师已经联络台方所指的单一窗口，待台方发出入台证，两地警务合作渠道就可以展开研究行程上的安排。发言人又说，特区政府去年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但因为社会反应而撤回，希望潘晓颖父母理解特区政府无法例赋予所需的权力强行将陈同佳送到台湾接受审讯，亦都无权代陈同佳作出赴台安排。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28岁男社工，是香港心理卫生会李郑屋宿舍任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星期一曾经同院友同义工等11人踩单车，他们要送去检疫，当局会在宿舍派发样本樽进行检测。新增的六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印度和尼泊尔等地来港，另外有十几宗初步确诊个案，暂时主要是输入病例。被问到要求病征轻微人士强制检测是否可行，张竹君说，现时并无法例要求病征轻微人士接受检测，如果有新法例就可以这样做。警方拘捕六名男子，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涉及不少于600几段儿童色情影片。被捕人士包括一名补习社负责人，警方暂时未接获任何受害人报案。警方说，被捕人士由25至38岁，他们从不同渠道包括网站下载、购买或者利用点对点分享软件下载物品，再储存到电脑上。警方采取行动检获7部电脑和相关储存装置。新西兰大选展开投票，票站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开放，直至当地晚上7点。新西兰全国大约有350万登记选民。率领中间偏左政府的总理阿德恩寻求连任。由于新西兰选举法例严格，在投票进行期间，传媒报道选情会受限制，不容许竞选广告，以及不容许票站外调查，避免影响选民。今次大选原定9月19日进行，但由于新型肺炎疫情推迟至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606点，升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83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15，加元0.319，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97美元，卖出1,899.48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阿强，

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朝我踏步去。 有啲歌咧，真系容许一陪陪咧，成日都播啊。因为真的很喜欢的这一首歌，关谷英谷姐主唱的《过客》。咁啊，讲起《过客》呢一首歌咧，其实都是来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嚟嘅，1981年的作品啊。咁有黄日华啦、苗侨伟啦、郑裕玲等等主演嘅。我对呢套戏咧完全冇印象，不过系首歌系特别有印象嘅啫。讲起有印象的电视剧咧，我对呢一套嘅电视剧特别有印象啊。因为真系好正好正，男主角啦，女主角啦，全部都系非常正嘅演员。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难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信缘信意。披下半生款恩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生始终有鸿运，像风也像天云，乐得笑面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命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行运。上天引导我行，随缘觅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行运。 《鹿鼎记》的主题曲啊，始终会行运。我哋有张国荣的歌声啊。咁讲起《鹿鼎记》呢一套戏咧，就啊，我记得好似大概几年前电视台好似重播过啊，但系重播我都觉得系好好睇。韦小宝当然大家熟悉嘅梁朝伟啦，咁啊，康熙帝就系呢一个刘德华啦。咁啊，佢七个老婆有冇啲印象咧？啊，穆建平系毛舜筠啦，方怡系刘嘉玲啦，双儿就系周秀娜啦，苏荃咧就系黄海欣，建宁公主咧就系景黛钦，曾柔咧就系吴君如嘅，而阿柯咧就系上天鹅。哇，个个都系好戏之人，你话？是不是真的很难得的一套电视剧呢？另外一套电视剧的主题曲我都是很喜欢很喜欢的，播放率都是很高的，这首歌张德兰《梦中人》。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和恩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入梦，人在梦。 尽疑惑，何强心知我未消磨，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气怕他，沧海一望非难知，怀望到一次，尽破金光灿烂明利我，又像望海冲出不再返，何强心知我未消磨，何妨胜与败，冲出不再返。 对于这一套《网中人》的电视剧，你又记得有多少呢？原来已经是1979年的作品，当时原来有80集的一个长剧来的。那监制就是李添盛，而这个的编剧就是王晶的。主演就有这个周润发、郑裕玲和廖伟雄。其实我都不记得这一套的电视剧。不过呢，有一个画面相信大家都会很有印象，就是阿灿，即是廖伟雄饰演的阿灿吃30个汉堡包的那个画面。相信大家对这套电视剧最有印象就是这个位置。不过我最有印象就是主题曲张德兰姐姐的《网中人》。好啦，讲起你话呢个《网中人》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电视剧咧，都系好好听嘅歌曲啊，亦都有好好嘅一个主要嘅演员嘅。讲起细个咧，我特别喜欢嘅一位嘅偶像嘅朋友，当然呢位偶像朋友而家仍然喺呢一个嘅电视台十分活跃啦。佢系边个？咪就系阿姐汪明荃咯。除咗佢嘅《千王之王》《用爱将心偷》我好中意之外咧，《万水千山总是情》当然都系我嘅挚爱之一啊。 柔情似水墨。 爱共永。 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哇！1982年嘅作品啊，30集嘅电视剧咁啊，主演当然除咗有阿姐之外咧，仲有当年我觉得咧真系好衬嘅谢贤啊。当然啦，喺我印象里边，其实呢套戏我都系唔记得嘅。反而咧，你话《千王之王》，我系特别有印象，因为《千王之王》就系做呢一个嘅即系赌嘅一个嘅戏啦。咁啊，但系《万水千山总是情》系做咩咧？我已经唔记得啦。谢贤。汪明荃和吕良伟主演。提提你啦，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76%。听紧嘅有钱佩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今朝早带来很多套电视剧的主题曲，希望都有你喜欢的电视剧。这套电视剧你有记得吗？我们有苏乞衣。找到这一首主题曲《望尽心中情》，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如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能知？顺意吹，穿心自如，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幸福只有天知，披山头发到之下，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幸福只有天知，披山头发到之下，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明知。 苏乞衣啊，一 1982年的作品20集的电视剧，主演的有周润发、刘德华、米雪、苗侨伟和陈秀珠的。讲下最新的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是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的，现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6%。 你说讲起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有一首真的不能不提，为什么呢？其实呢，不只是即香港即成长的朋友就会对这一首的主题曲很熟悉，其实呢以至到海外的华人的朋友呢点都懂得唱一两句的，起码头几句都懂。不只是华人，我懂得有些外籍的朋友都懂唱。咁啊，讲紧呢一首歌咧，就近排咧就呢个香港小姐呢啱啱即系诞生嘅新嘅出炉嘅谢嘉仪咧，喺佢嘅才艺表演咧都有唱呢一首歌嘅噃，冇错啦，就系、是、Frances 叶丽仪嘅呢一首《上海滩》啊！我哋一齐唱啦，好吗？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发不收，转千弯转千行，亦未平复此中 都识唱翻一两句啦啩，唔识唱头两句都唔应该唔可以讲系香港嘅成长嘅朋友仔啊！好，上海滩我哋有叶丽仪嘅歌声，晚个钟咧又好快到上昼六点啦，咁要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啊！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继续有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好，呢个时候先听新闻简报。 选民率领中间偏左政府的总理阿德恩寻求连任。

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 正我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上嚟，今朝早有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你吓，咁啊，所以咧大家要小心防火啦，仲要咧小心爆拆啦，小心干燥啦。不过咧就喺呢啲干燥嘅日子，最好系咩咧？最好就系攞晒啲被啊、大褛啊出嚟洗啦，因为咧，即系就嚟有冬啦嘛，系嘛？咁啊，又即系如果成日落雨又好难干啊啲嘢，所以咧一见到咧有呢一个嘅干燥嘅呢个嘅火嘅颜色警告咧，我就好中意咧就攞晒啲被啊，攞晒啲衫出嚟洗，因为咧真系上昼洗，下昼就干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呢一个嘅日子先，最新嘅日子都已经过咗六个钟啦，2020年10月17日啊，农历咧9月初1啦，咁啊听紧。这个钱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爽利这半个小时，除了有我之外，还有一阵间梁万福医生出现，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前列腺癌的吧。今天就会集中为大家播放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我很有印象的这套电视剧，梅艳芳、景黛音、蒋丽萍合演的《香江花月夜》，1984年嘅作品，我记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歌听嘅，真系要用好多个形容嚟形容啊！歌三类型有呢一首歌。 人生犹似是风飘水，谁会知是否虚莫停？流浪在岁月中。化作多少潮水，愁思遗寄于歌声里，谁听出万般往日情？记忆莫要往心中印，唯求任风吹。歌声中带着情侣，心中结欲解凭谁？情缘任山聚，聚散不分聚，悲伤蕴藏心。得悲伤去，还带走旧欢知几许？前路渐已现影多记，重寻在歌声。凭谁？情缘任山聚，聚散不分聚，悲伤蕴藏心里。 能大得悲失去，还带走旧欢知己去，前路渐远渐远当记，重寻再算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六啊，咁啊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又梗系有佩佩啦，仲有我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嗯，梁医生啊，记得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同大家探讨咗呢个前列腺嘅增生嘅问题啦。咁讲起前列腺咧，我知道好多男性咧都好困扰嘅，另外一个比较严重啲嘅病咧就系前列腺癌啦。其实发病率高唔高嘅咧？ 其实发病率咧就唔系非常之高嘅，不过就系当然我哋有前列腺，即系话男性嚟讲咧，个癌症咧都系一定程度个影响喺度，因为咧佢可能冇乜症状， 系 发病嗰阵时候可能已经有扩散都唔定， 咁 所以呢啲又系一啲嘅困扰啦。 咁嗱，会唔会其实本身佢有呢个前列腺增生症？對於佢有前列腺癌的機會又高啲咧，會唔會係咁噶？ 有冇直接關係嘅？ 嗯， 其實呢個前列腺增生同前列腺癌係兩樣嘢嚟嘅。咁、那個癌嘅病變就係佢個腫瘤嘅關係咯。咁、那個年齡嚟講咧，就一般嚟講，我哋都會見到比較多係較為年長人士嘅。 你 比較常發生係嗰係八十歲以上嘅人士多啲啦。因為之前我哋前列腺增生其實唔係零歲開始已經聽到噶啦。咁、但係喺癌症是比较普遍咧，就发生在比较年长的人士，八十岁以上比较。不过我哋都见到有五十岁、有六十岁、七十岁，不过发生的机会是比较小。 嗱，听你咁讲，又冇咩征兆，又唔知点样嚟，咁咪即系防不胜防咯。 系啊，我哋有时会见到有啲患者咧，譬如话佢可能有血尿啊，有血尿嗰阵时就揾出啦。 系 咁， 血尿要去到咩情况？即系全部尿都红色，一定系有血？血粒子咁样都当系咧， 有血都我哋都要做检查。当然血尿唔单止系因为前列腺肿瘤啦， 可能膀胱有事啊， 膀胱有事啊，有生石咁，即系因为咁嘅情况而揾出啊，呢、這个可能就系个前列腺癌。即系如果唔系唔系一个征兆揾唔到，咁即系好多时咧，即系前列腺癌佢系个癌细胞就唔同增生，即是说他那个即是前列腺的腺体里面有癌组织在这 里。 而他不是大到去实到去压住那个排尿呢，就未必有症状了。所以我们都见到都不少的病人呢，即去到发病的时候他已经是有所谓骨的问题了。因为他所谓腺体癌呢，我们知道腺体癌，我们譬如说其他的腺状的一样。腺體癌佢係容易啲，因為佢血液循環比較多啦。咁嘅癌症嘅細胞咧，係比較容易好早咧，已經係散布唔同地方裏邊，而喺嗰度係會發爛啦。咁譬如最常見咧，其實前列腺癌佢所謂去到發到嘅地方咧，通常喺骨裏邊。 咁我想問咧，即係腫瘤方面會唔會有分為良性或者惡性嘅咧？ 咁啊，前列腺一般嚟讲都系即系恶性噶啦。 咁会唔会即系话系因为个饮食习惯嘅问题啊，定系点样嘅问题？即系机会率系高啲嘅咧？ 其实直接原因都冇乜直接同一啲嘅生活习惯啊，或者食物一个直接关系嘅。咁所以呢个都系同嗰个年龄比较大啦，咁佢嗰个细胞嘅异变而发生嘅一个情况。 咁如果真係不幸地发现有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呢，通常係会点样做嘅呢？ 咁呢，我哋首要呢其实就话发觉有前列腺嘅症状，咁通常呢佢都会做基本一啲测试啦，譬如话我哋会做个超声波啦。咁个超声波我哋会睇下 嗰個前列腺大幾多，有冇問題？之前我哋前列腺增生，喺醫生咧都會做一個所謂 PSA， 即係前列腺癌指數。咁前列腺癌指數咧都係一個好有效去到量度翻嗰個有冇癌細胞嘅一樣嘢。咁所以呢啲咧都係我哋有一啲前列腺症狀嘅人士咧、去睇醫生嘅時候都會做嘅一啲嘅測試， 即係簡單啲講，做密啲呢個嘅身體檢查，其實就會容易早啲發現啦。 身體檢查包括就話，我哋知道嗰個排尿情況啦。佢如果有前列腺症狀，做一啲嘅超聲波睇下個前列腺大幾多。然之後前列腺一大咧，都應該都會做一個所謂 PSA 啦，就前列腺腫瘤嘅量度。個腫瘤量度就到咧，即係個度數高咧。咁就通常都會再做一啲深入嘅測試，咁嘅測試咧就包括咧就係現時最常做嘅咧叫做磁力共振，咁磁力共振咧就會睇到嗰個前列腺裏邊嗰個腫瘤個情況，個腫瘤情況咧主要係只係喺仍然喺個即係前列腺嘅範圍裏邊，或者已經擴大到前列範圍周邊都有，咁咧就會知道個情況啦，咁就都會考慮就啊。咁喺時候咧，就係會做唔做一啲測試啦。做嘅測試就係攞啲細胞嘅組織化驗啦，睇下佢一啲嘅係所謂比較惡性同埋比較冇咁惡性，有唔同類別嘅。有啲係即係好急速增長嘅，有啲係慢增長嘅。咁攞到呢個資料之後，再個泌尿科醫生去決定，我應唔應該做手術啦。 做手術係切除咗成條前列腺啦。 系啦，当然咧就话我哋做一啲检查，个前列腺癌嘅指数高，做咗个磁力共振，再做埋嗰个组织嘅测试之后，呢、這个就暂时只局限于喺嗰个前列腺里边。而做埋一啲测试啊，譬如话我哋做一个正畸检查，就喺个身体其他地方都冇扩散。咁嗰阵时咧，做手术就是一个即系、就是、我哋嘅选择。做手术咧就系话将嗰个前列腺全部就切除咗。咁咧就係、是、會可以治愈嘅。 咁但係即係當然唔係話三言兩語啦，呢啲梗係要 通過呢個檢查。同埋個手術都比較大，年齡大嘅人咧做呢個手術都可能會有一啲嘅風險。咁通常比較年後生一啲就會做手術啦。同埋現時咧就係我哋有個機械臂，聽過未啊？ 有 呢、這個叫機械臂咧，機械臂嘅手術咧。就比例上就好啲嘅，因為個前列腺喺嗰個膀胱後面嘅，所以咧，我哋如果做一個正式開刀嘅手術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要摷膀胱後面咧，要做好多即係創傷性嘅嘢。咁就機械臂咧，因為咧只係擺佢 轉咁樣嚟， 係啦，佢擺幾支刀喺裏邊，用個導航形式去做咧，咁嗰、那個即係、就是、創傷性 比較低啲， 減少咗好多。 咁 呢個就係嗰個前列腺個手術。但其實頭先講啦，呢啲都係局限於，即係話個前列腺癌只係即係初期，而大部分前列腺癌嘅患者佢可能年紀比較大啦。 發現嘅時候可能已經好後期啦。 你發現咗佢已經有擴散，咁擴散咁點算咧？咁咧就前列腺癌其實咧喺一個譬如話講一個82歲嘅長者嚟講，咁佢亦都應該睇到啊，啲骨都有啦。咁係咪等於，唉，弊啦！我呢樣事係點咧？冇做手術咪，唉，好慘。咁又唔係嘅，因為前列腺癌咧一個好緩慢增長嘅癌症嚟嘅。其實佢慢慢生嘅啫。最大問題就會影響到佢會擴散，即係話喺骨裏面構成嘅問題。咁即係我哋首先咧就係、是、要點去令到個前列腺癌係唔生得咁快咧？ 係 嗱，前列腺就係一個所謂男性的生殖的組織，咁當然就跟個男性荷爾蒙有直接關係啦。因為有男性荷爾蒙都係佢都會生，咁所以咧有好多唔同的做法啦，就係話我哋唔可以割除個前列腺，即係你割咗冇用，因為佢已經擴散咗嘅時候咧，我哋嘅目標咧就係話令到個男性荷爾蒙存在啦。咁咧。在最早的治療來說，簡單地以前就是割除了睾丸，因為男性荷爾蒙主來了睾丸，就割除睾丸手術之後，就是沒有男性荷爾蒙，那個就是前列腺癌那個之後增長，它就會減慢，或者會收縮，就是沒有一樣東西，就是它要靠 男性荷爾蒙要去增長的嘛。 嗯。 咁所以呢一個咧就是手術，不過咧多人你要諗下啦。一般的男性就不好願意做呢樣嘢嘅， 係因為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男人啊嘛。 係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咧就係、 是、要過到個心理關口先， 未必過到啦嚇。好、多人講咧就係、是、先，唔做呢樣嘢。咁多人因為咁咧而有一啲嘅藥物治療啦。 嗯， 即係啲藥物咧，即係所謂壓制男性荷爾蒙嘅藥物啦。 嗯， 即係等於女性做咗即係預防腫瘤嘅話，都係一啲即係抗女性荷爾蒙嘅藥物。 嗯， 咁呢個咧。抗男性藥荷爾蒙的藥物就可以即係撳低咗個男性荷爾蒙去到等於零的時候咧，佢就同樣等於好似做咗手術咁啦。 嗯， 咁嗰、那個即係前列腺嘅腫瘤就可以即係壓制咗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可能有一啲嘅化療啦，現時都有化療可以俾啦，即係個化療嗰、那個療效都係高嘅。 嗯， 嚇佢哋嗰個創傷性或者個。故障比例上比以前咧就低咗好多嘅。咁当然，如果系有一啲喺肿瘤系散播到喺骨里边咧，呢、个系最主要问题嘅。 嗯。 啊，咁我哋见到个骨里边嘅肿瘤咧，可能一啲嘅局部嘅电疗，等个肿瘤唔会增长咧，就唔会压住神经线咧，都系个治疗方法嚟嘅。 嗯嗯嗯，明白明白。咁啊，总之都系嗰句啦，就病向浅中医啦。发现自己有多少唔妥咧，都应该要嗱嗱声去睇医生啦，系咪？好啦，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林万福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拜拜。 在我心中流行，随着每次笑，每次深深吻，随每个梦入心坎中，蔓延着无边的兴奋。星夜带种种欢欣，随着你那爱落。深深印，携我美梦直天天空，任人捕捉天际妙云。我仿佛亲身捉摸到星辰，闪闪光辉使我得亲近，万般畅快，万。随着你那爱，如那深深吻，如星的光逐渐消失，换来万次深恨泪印。 我哋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呢一首《星爷星尘》，其实就系1982年一套叫做《星尘》嘅电视剧里面揾到嘅主题曲嘅咁啊。对不住，我真系冇印象啦。咁主演嘅演员咧有呢个郑裕玲啦、李思琪啦、曾庆瑜。不过咧，即系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其实个编剧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杜琪峰。咁啊，讲起呢一套电视剧咧，其实咧，都有啲小插曲嘅，话呢一套电视剧咧系唔可以再重播啦。咁因为内容咧又影射呢一个嘅昔日嘅影圈，咁就唔可以再重播嘅。咁所以睇过就记得啦，唔记得嘅就算啦吓。五个钟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钟啦，即系话咧，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临走之前咧，要再次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啊，约定你咯，嚟紧嘅星期五喺清晨爽利咧，再次同你见面。记得咯，下星期五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立法会多个事务委员会寻日继续就延任之后的新一个年度选举正副主席。环境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选举由议员何君尧主持，职员发现选票数目较在席委员数目多一张，要重新投票。何君尧表示，翻查闭路电视片段，怀疑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在房屋事务委员会中非法移走一张选票，其后民主党议员尹兆坚在环境事务委员会中投两张票，他已经就事件报警。警方表示收到报案，暂列求警调查，暂时没人被捕。全球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导致超过110万人死亡，全球累计确诊宗数超过3900万宗，美国仍然是个案最多的国家，超过800万宗，巴西录得15万宗死亡。欧洲疫情持续反弹，比利时宣布当地星期一将会暂时关闭所有食肆，为期四星期。一艘邮轮抵达马耳他瓦莱塔港，但由于邮轮上出现疑似病例，乘客不获批准上岸。新西兰大选展开投票，票站在当地时间上午九点开放，直至当地晚上七点。新西兰全国大约有350万登记选民。率领中间偏左政府的总理阿德恩寻求连任。由于新西兰选举法例严格，投票进行期间传媒报道选情会受限制，不容许竞选广告，以及不容许票站外调查，避免影响选民。今次大选原定在9月19号举行，但由于新型肺炎疫情推迟至今。越南中部等地暴雨成灾，导致55人死亡。越南中部和西原地区连日暴雨，导致洪水和山体滑坡，除死者之外，另外有7人失踪。宁顺省居民要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行走。另外受风暴影响，柬埔寨亦都暴雨成灾，导致18人死亡，死者当中包括8名儿童，25000多人撤离。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7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声称会去台湾投案，但是申请入境签证被拒，台湾认为需要与香港司法互助。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重申，本港没有这样的法律基础。案中受害人潘晓颖的父母就写信给李家超，希望特事特办， 有评论员认为事件已经卷入两岸以至地缘政局，短期内未必可以解决，留意稍后的特写。 市建局是宣布启动旺角山东街和地士道街的重建项目，大约280个住户会受到影响。初步建议就是会兴建300个中小型的私楼单位。我们是和这些住户以及商铺的业主谈过，看看他们有什么诉求。 香港和新加坡达成航空旅游气泡原则协议，有专家认为能不能够落实其中一个关键是本港疫情会不会恶化，香港亦都要设机制留意对方的疫情变化。我们亦都问过保险业人士，一旦落实起行前有什么需要留意，留意收听。 香港发展研究基金的调查就发现，有不少受访者赞同港府和是向中央要求在大湾区拨地给港人发展新的社区。身兼人大代表的基金主席郑耀棠说，早前已经是向人大常委提出建议在大湾区拨地给香港的了。究竟具体的建议是怎样，还有